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演播东方。 方有根生怕又砸了彩头，不敢加价，点了点头说，行，就当交个朋友。许一丁摸了20块钱给方有根，把对联卷好放入包中。萧大同有意说，这一副破字出20块，老许你这是要哄抬物价呀。许一丁显得无所谓的说，既然到了人家门上，好歹得跟人做一笔，管他值不值呢。黄文从一堆竹雕器里翻出一个笔筒，拿过来问方有根，这个要卖多少钱？方有根望了一眼笔筒说，这个呀，你看着给吧。黄文又看了看笔筒，见上面雕着松树，一位高士在松树下弹琴，还刻了苏东坡的一首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煞是古雅可爱，就说，反正我也不懂古玩，就觉得买回去放在书桌上好玩，给你10块钱行不行？方有根一听连忙说，行行，心想这个竹笔筒自己用用功或许也能刻出来，没想到这个年轻一点的人懵懵懂懂就出了10块钱，心中不由得对黄文充满了好感。生意做完了，三个人打算离开，临走之前，方有根让黄文留个地址给他，说是以后看见好的竹雕就给他留着。黄文不忍心服他的好意，就留了地址电话给他。方有根这才知道，他们三个人是屯溪人。三个人出门后，萧大同突然停住了脚步，反身又走回方有根家中，从包里拿出一本拍卖图录，翻开来指着一幅照片问方有根，哎，对了，你在这村里见没见过这只花瓶？方有根一看，脑子轰的一声响，那分明就是由他在屯溪卖掉的汪老伯家里的那只花瓶。再往下看，成交价后面写着165万港币。方有根眼前一黑，身体一晃，险些摔倒在地上。萧大同见方有根脸色煞白，额冒虚汗，忙问，你怎么了？方有根捂着肚子说，我肚子疼，老毛病，不要紧，过一会儿啊就好了。这花瓶我没见过，你们走吧。方有根说着，又捂着心窝走到门槛上坐下，望着三个人渐走渐远的背影，方有根觉得全身又疼又冷，直打哆嗦。 下昼时分，方老根从外面回来，见方有根蜷缩在床上，牙齿寒颤，打得咯咯作响，怎么叫也叫不应。方老根慌了神，赶紧去喊汪老伯。汪老伯过来看过之后，表情凝重地对方老根说， 看样子是中了寒邪，要赶紧去寒驱邪才行，弄不好伤了肾阳可就麻烦喽。 伤了肾阳何地麻烦？ 你看你这人，有根眼看就要结婚了，如果伤了肾阳，你就不想要抱孙子了，说不定连孙女也抱不上。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要不赶紧送到县医院去。 县医院去不得，西医看这种病不行，说不定越看越坏。哎，这样，我家里还有春夏天采的淫羊藿，听老一辈说这东西壮阳，先熬水给他灌下去再说。 汪老伯说着就急匆匆回家拿来淫羊藿，熬水给方有根灌了下去，随后又对方老根说， 还好现在是年前，村里有人家杀羊宰狗的，你去要一些羊屌狗屌来喂汤给他喝，那家伙最壮阳。 一天后，方有根醒了，只是身上没有力气，方老根不停地给他喝羊屌狗屌汤，喝得方有根浑身燥热，嘴上冒出了火气疮，但还是提不起精神。直到腊月二十八这天，村里有户人家的媳妇生孩子，汪老伯用了几斤黄豆去换了一副包衣来，也不管对不对症，炖烂了让方有根吃下去。说来也怪，方有根吃下包衣睡了一觉来，感觉全好了，精气神全回来了。他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问汪老伯， 汪老伯，你家里是不是还有一只那样的花瓶啊？ 汪老伯说，我看你是病糊涂了，这话你都问过好几遍了又问。 方老根想不通其中的道理，问方老伯， 哎，这包衣是女人身上的东西，按理说阴气重，有根怎么吃好了呢？ 汪老伯也说不出个道理，含糊其辞地说， 这个哎呀，反正病好了就好，管他呢，把不定啊，这就是老话说的那个采阴补阳。 对对对，就是采阴补阳。 方老根看着汪老伯，汪老伯也看着方老根，两个人肚子里都是一团糊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 许一丁、萧大同和黄文回到了闵阳镇上，就在镇招待所住下来，准备第二天到北岸村去转转。天快黑的时候，他们找到一家小饭馆，见有一品锅就坐下来。一品锅是徽菜当中的名品，既野又市，浓淡相宜，原本发祥于徽州绩溪县，逐渐光大开来，徽州许多地方都有一品锅，味道大同小异。一见灰泥炭炉生铁大锅端上来，黄文的酒瘾吱的一声就上来了，吩咐店家温了三斤黄酒，三人边吃边聊。萧大同问许一丁， 老许，你买那副破对联干什么呀？我看那字儿写得很差劲。 许一丁微微一笑说， 哼，那得看你怎么看，比如张旭的字，颜真卿膜拜至极，师从之，黄庭坚也认为张旭的字超逸绝尘，世人不能得其仿佛。 可是米芾偏偏说张旭是个大俗人，所书不堪入目。再说颜真卿的字吧，世人大都叫好，可宋徽宗偏偏看不入眼，说颜真卿是庄稼汉。字这东西怎么讲呢？哪个落款我一点也不认识啊。黄文说着把头扭向萧大同问，你认识吗？啊，不，我也不认识，说不定老许自己也不认识呢。嘿，我要是不认识怎么会买它呢？徐一丁颇为得意地笑了笑，有意卖关子，停了一阵儿，他才说，那是曾熙两个字。曾熙？曾熙是什么人？黄文不知道曾熙情有可原，萧大法师你不知道曾熙可就说不过去了。萧大同用力想了一阵，还是想不出来曾熙是谁。徐一丁喝了一口酒调侃说，嘿嘿，萧大法师心高啊，一说张大千他知道，说到张大千的老师曾熙他就不知道了。好比人人都知道唐伯虎，可是知道周晨的人就不多了。萧大同脸上红了一下说，他妈的又给你捡了漏了，我看你就别在社科联研究什么灰学了，干脆辞职出来一门心思做古玩，以你的眼力绝对有大作为。许一丁指着萧大同笑着说，我最见不得萧大法师装谦虚，论看字我比你稍微强一点，论看画你可比我强太多了，你学的吴昌硕还是像模像样的，毕竟是科班出身嘛，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什么科班出身呐？我读师范美术专业的时候学的都是素描水粉，画的都是拖拉机功能病，一点传统绘画的底子都没有。萧大同自我鄙夷地说着，又叹了口气说，哎，我也是这几年靠自学补了一点古典传统的课啊。所以嘛，我叫你干脆辞职一心一意玩古董，你又舍不得那份工资。徐一丁说，我要是有你那么好的老婆，有你那么多的本钱，早辞职了。但许多年以后，徐一丁想，如果当年他有本钱一心一意收古玩，那么如今在古玩界到处露脸说话的可能就不是马未都了。黄文说，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也很向往这个境界，可眼下这年头没有钱真不行，大城市的作家都用电脑写作了，我还得用钢笔先在白纸上写出来，再用稿纸誊一遍寄出去，遇上不退稿的杂志我还得再誊一遍寄给别家，手上都磨出老茧了，要是有台电脑多好，又方便又快捷。哎，方便快捷也不一定是好事，就说写游记吧，徐霞客当年是舟车步履艰辛劳苦，现在人是火车飞机方便快捷，可现在有谁比徐霞客的游记写得好啊？我总感觉这电脑一普及开来，文化领域说不定会更浮躁，而且更浅薄更混乱。萧大同笑着说，存在即合理，老许这是杞人忧天呐，别多想了，现在还是先赚点钱再说吧。黄文点着头赞同说，对对对，先赚点钱，然后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古人修道还需要法财履地四资粮呢。说到赚钱，许一丁忽然想起一件事，问萧大同，哎，对了，今天在那个篾匠有根那里，你为什么拿出拍卖图录问有根见没见过那个斗彩梅瓶？这个我呀听吉苦轩的老板说，这个梅瓶就是从基坑村流出去的， 他见过这个瓶子，可惜当时看走眼了。事实证明，那确实是大明成化官窑的东西。徐一丁一拍桌子说，我说萧大法师怎么非要到基坑村来呢？原来心中有数，想来捡大漏。黄文说，既然瓶子都走掉了，还来干什么呀？ 嗨，这不是碰碰运气吗？ 萧大同吞吞吐吐地说，休宁、一线、祁门、绩溪、婺源，这些历史上有名的大村子我都去过了，捡不着便宜，现在只能在小村子里找。许一丁见萧大同说话的表情，知道其中必有名堂，也就没有追问下去。其实萧大同除了知道那个花瓶是从基坑村流出去的，同时他通过多方了解还知道基坑村有一户汪姓人家是从休宁县西口村迁过去的，是乾隆年间吏部尚书汪尤敦的后裔。他不能把这个消息让许一丁和黄文知道，这一天他只不过是来探探路。几天以后，他又单独去了一趟基坑村，一共找到三户汪姓人家，结果一无所获。不过萧大同想不到，在此前一天，许一丁已经去过一趟了。一阵风把雪刮进店门来，三人抬头往外一看，不知何时已是大雪飘然。黄文说，这么大的雪，我看明天北岸村就不去了。不行，北岸村一定要去，做古董不能怕吃苦。徐一丁扶了扶眼镜，手托腮帮，微妙地笑着看着萧大同。大年初三上午，方有根就把米儿迎娶到基坑村来了。事实上，初二那天下午，米儿他爸徐碾子就把米儿送到了方有根家，还和方有根吃了一通酒。方老根觉得米儿就这样上门不好，没有面子，就安排徐碾子和米儿到闽阳镇上的招待所住一晚，第二天再风风光光的把米儿娶进门。就这样，初三上午，会计武顺开着拖拉机，拖拉机头上挂着朵大红花，搭着方有根到镇上去迎亲。拖拉机后面还跟着几辆自行车，龙头上挂着小红花，为拖拉机助阵时，徐碾子早就在招待所门口等着了，远远地听见了鞭炮声响，看见拖拉机过来，赶紧点燃早已挂好的鞭炮作为回应。拖拉机还没停稳，徐碾子和米儿就把嫁妆抬出来往拖拉机上放，总共是两只刷着红漆装着棉被衣裳的樟木箱子，还有一只米儿他妈留下来的老红木梳妆台。方有根把米儿拽上拖拉机后，迎亲队伍就返回基坑村。方有根家门上、窗上、堂前到处贴满了喜字，门口站满了看热闹的村里人。方老根见迎新的队伍过来，赶紧叫负责放鞭炮的后生点火，不意叫了几声没人应，想是这后生在最不该上茅房的时候上茅房去了，只好自己动手。方老根两手直哆嗦，点了几次都没点着火，当年采石放炮的时候也没这么紧张。好容易点了鞭炮，徐碾子、米儿和方有根已经到门口了，鞭炮炸得他们一蹦一跳的。好容易等鞭炮放完了，新郎新娘这才站定，从一只红竹篮里抓出香烟糖果，撒给看热闹的村里人哄抢。因为方有根家门口的场地小，只能摆三张桌子，于是只能吃流水席。一波人吃完了，收拾干净，再来一波人吃，这样一直吃到晚上。 方友跟一轮又一轮的敬酒，天还没黑就喝醉了，躺到新房里面打呼噜讲梦话去了。接下来陪酒的全是由徐碾子一个人独打。方友跟一觉醒来，已是夜深人静，房中漆黑，方有根感到陌生，正恍惚着，忽然觉得身旁有个人动了一下，吓了他一跳。这一下倒是醒了他的酒，他想起今天是他结婚的日子，他身边的这个人是米儿。方有根拉亮电灯，见米儿披着红棉袄靠在床头，手里攥着一把剪刀，睁着眼发愣。方有根吓得身体往后一缩，惊异地问， 你拿剪刀干嘛？ 米儿悠悠地说， 这剪刀是我妈留下的，我想我妈了，以前她都是用这把剪刀为我和我爸做衣裳，以后我要用它为你做衣裳。 米儿说着，把剪刀放到枕头底下。方有根盯着米儿看了一会儿，猛地抱紧了米儿。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几经起落，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作者程英。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编辑张璐。方有根找了一家店面，准备开始营业。他请黄文给自己的店起个名，黄文会帮忙吗？接下来方有根还有什么计划？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文博游戏》。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机缘巧合，一入文物之海徽州，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这里有贪，有欲，有赌，有博，无为有处假作真，异想天开绝处生。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小说《文博游戏》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30。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杰，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流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